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2013年的9月18号，918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中都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9月18号，918事变，在2013年呢，咱们今年是918事变的82周年。那我们也注意到，今天在全国各地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纪念918事变的活动。比如说，在918事变的发生地沈阳，就第19次拉响防空警报。那在今天上午的9:18呢，沈阳全市是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期间呢广播电视中断正常的节目，插播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画面和警报声音。而同时在市区的规定区道路上的机动车辆一律停驶鸣笛。同时呢，在今天上午9:00到9:27呢，也是在沈阳的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了撞钟仪式。好，这样的一个仪式是从1995年开始，每年的9月18号都作为一个特别的纪念活动，是发生在事件的发生地沈阳。 对，而在这个918之前呢，我们香港呢，其实每年都有一些民众去这个日本的大使馆去游行去抗议，就是说就是让日本承认这个真正的那个责任，还有道歉。其实对香港人来说，918就是没有内地民众那么沉重，因为每年参与的人也不是太多，相对来说不是太多。因为我记得我有一个印象，就是每年就是918或者是之前，就是到那个日本大使馆的那个民众都只有几十人， 是 多的是几十人。 但是我觉得香港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说，香港每年参与这样活动的这个民众他非常的固定。这一些人比如说这个很有名的像罗旧啊，包括去年的阿牛保钓人士，大家经常在几乎是每年都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在去年的这个日本东京宣布国有化钓鱼岛的这个行动之后，保钓出发的这个保钓船也是香港非常坚定的保钓团体的人士。那每年在这样特别的日子918出来游行抗议的也是他们，可以说他们在香港人当中是非常中间的一群力量。 对， 他们的这个忠诚度哈，对于这个纪念的这个忠诚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 对，但今年呢，他们那个保钓号好像在出发的时候就遇到一些困难，就是说香港政府的某一些部门呢，就是对他们有一些难做的一些动作，就是说他们的船还没有通过这个安全的那个 海事的检查。 对，所以呢，这今年就好像不能出发了。 也是这个每年一到了918前后呢，大家也会都去关注香港，特别是香港的保钓人士，好是不是有新的行动？因为去年就是现在也其实没有办法知道究竟是为什么这个海事处竟然是放行，在跟之前的这个每年的做法很不同的一个做法，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在这个海事处放行的情况下呢，这个香港的保钓船当时这个启风二号是出发，包括上面搭载了凤凰卫视的记者蒋晓峰，是一直前往了钓鱼岛，并且是有好几位保钓人士是成功的登岛。那当然了，后续也造成了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发展，比如说保钓人士包括凤凰卫视的记者就被日本的这个海保厅给拘留了2天的时间。那当然是最后成功的返回到香港，但是去年的这个保钓的事件好也是把这个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的这个争议也是 一下子就把它燃烧开来，一直到今年整整一年过去了，钓鱼岛的这个如果我们称之为一种危机的话，这个危机并没有消解。 嗯，其实不是讲到那个保钓号，其实跟你谈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突然间想到，就是刚才你问我，就是对918就是香港人是情感是怎么样，他们的抗议，他们的行动是怎么样。但是呢，我留意到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每年真的都有保钓号的一些行动。 对， 但是呢，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好像没有看到内地有什么保钓号。 嗯， 是什么原因？ 确实，这个两岸三地当中哈，其实我们在去年也研究过这个事情，就是香港，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的特别，你看它本身有海港。对不对？船是可以出去的。那第二呢，其实在这个政治的这个地位上面 比较没有那么敏感，对吗？ 你可以这么认为， 内地的保钓号比较敏感一点。 对，其实我们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好，可能如果这条船从香港出发的话，它的这个可能它的活动的空间会比较大，因为内地的话第一可能你出海的这个便利程度离钓鱼岛的这个距离，那当然我想舟山啊那一带也可以出海，但是可能就会比较敏感。那相对来说，这个内地的这个海事的管理的程序也不太一样。那从香港这边出发呢，哎，每年还都是一个可以就是大家可以争论的空间，因为海事处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理由，从来没有规定保钓团体你不可以出海，从来都是以说你的船的这个检修 安全 或者说要拿一个许可、你 的 这个船的安全有没有问题，从来都是以这样的理由可能变相的达到一个延缓你这个出海保钓，或者尽量不能够让你在9月18号这样的日子出海保钓的这样一个实际的效果。但是特区政府从来没有禁止过、或者说从来没有阻止过这个保钓团体的出海的行动。 对，对香港民众来说，就是看保钓号那个事件呢，就是我们关心的，就是那个关心的点就是保钓号会不会安全到那个钓鱼岛之外呢，我们就看就是内地没有就是所谓的保钓号或者是民间的船过去。因为我突然间想到，就是如果是内地的保钓号过去那个钓鱼岛那个海域的时候，遇到日本的那个比方说这个防卫军什么 海上保安厅 对，他们突然间跑出来就是阻止你的行动的话，那如果是内地的保钓号，那肯定国内就要派那个军队或者是降下的一些部队去协助， 是这会是一个 变得比较麻烦一点， 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情况。其实去年就有遇到过哈，去年这个一度也是非常的危险，这个启风二号是面临到我们看到这张非常经典的新闻图片，是被日本两艘海上保安厅的这个 夹在 中间、那条这个两艘对方是两艘这个海保厅的这个舰船哈，等于说是准军事级别的这样的配备。 但海风只是一条 鱼船，但是香港的启风二号说实话只是一条渔船哈，一度是说这个船体都有破损的情况，包括对方的这个高压水龙头，不要小看了这个水龙头的威力，其实如果说打在身上的话，或者说喷在这个船体上的话，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冲击力的。可以说在这个硬件的配备上哈，这个民间的保钓人士在跟日本的海保厅对抗的时候是完全是吃亏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说是有直接的这个冲突，你说要不要出动军舰哈，这样的话可能会面临到双方事态都会一个升级的一个情况，这个恐怕对于中日双方都不是一个特别愿意看到的情况。 对， 因此呢也客观上造成了日本的这个从香港出发的这个保钓人士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出得去海。其实去年我们采访这个保钓人士的时候，大家也都谈到说，哎，台湾啊，包括大陆的这个保钓人士也经常有计划想要出海，但是大陆出不去，台湾呢也出不去哈。这个包括启风的这个船保钓船想在台湾停靠补给的时候，那台湾方面呢就是以说你没有这个入境的许可，也不让它停靠，其实都在回避一个矛盾。那最后反而是香港这边利用一个，虽然说香港它这个可能说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政治气氛特别强的，但是往往是在这样的时刻他可以发挥自己这个非常灵活的优势，最终能够完成历史上几次比较成功的说接近钓鱼岛也好，或者说登上钓鱼岛也好，都是从香港出发的哈。 那香港的保钓号就是每年去算是主权的时候，我也留意到就是国内的一些网络一些民众也蛮支持他们的， 没错。 对，但对于真的这是组织一个内地的那个保钓的船队，我们暂时还是没有见到， 是 可能是中日都不愿意看到的是大家的那个关系变得那么的 紧张。 对, 对，你可以这么说。去年的确在这个去年应该是9月15号哈，这个钓鱼岛的这个保钓行动发生了之后呢，这个钓鱼岛的危机也是延烧到了现在。那到了整整一年之后哈，今天日本方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反应？在9/18，其实这个中国人往往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日子，但在9/18这一天，日本的民众或者说日本的政府又会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或者说特别的仪式呢？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凤凰卫视东京特派记者李淼哈发自日本的电话连线。 今天是9月18号，是1931年之后已经是82周年。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呢，对9/18事变并没有太多的关心。我们看到今天在日本国内呢，也没有看到有具体的纪念的活动。但是反而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馆呢，他们在网站上有一些注意事项提醒在沈阳的日本人注意安全。比方说呢，中间谈到一些细节，像在沈阳的日本人提供一些信息，他们说呢，在今天上午9:18的时候，在沈阳的某些地方会举行纪念仪式，包括会鸣防空警报，那么就呼吁在华日本人注意安全。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去年在中国爆发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之后呢，有一些日本人或者有一些日本企业被卷在其中，所以今年呢，日本驻沈阳的总领事馆他们提醒日本人注意安全的事项呢，主要包括几个内容。第一，就是要求在华日本人外出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靠近广场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和中国人接触的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言行。第三呢，是呼吁日本人不要大声说日语，要保持低调。第四呢，要他们随时注意日本外务省的国外危险信息。所以从总体上来看呢，目前在日本国内呢，虽然大家的关心程度并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一些在中国的日本人他们却比较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那么有一些总领事馆还有日本驻华大使馆呢，也都相继颁发了这样的注意事项。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凤凰卫视东京特派记者李淼哈，这是日本国内的一些情况。可以说9/18在日本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恐怕知道它的人也不是太多，但是对于日本的海外侨民，特别是日本的在中国的侨民来说，会是一个 比较 听得出来有一些紧张的日子。特别是在去年的这个游行，大全国性的游行发生之后呢，今年的日本外务省也是特别发出了提示，是提醒日本的驻华这个在中国的侨民呢，是要注意安全呢。相信这个很多日本人也因此好也记住了9/18这个日子，恐怕是一种关心自身安全的这样的一种形式。好，这里是三立华新闻，我们今天是9/18，休息一会儿再来继续。 压得太紧了，民众的反弹情绪太大了，大到就是政府瞠目结舌，他无力压制。你西安今天开了个口，你让游行了，不给你炸了锅。即使没有这些从中作乱的分子，纯粹的爱国主义者，纯粹的这些人也会去砸车，并不是说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压抑太久必然生乱。 去年这种反日游行出现这么多，北京没有出现打砸抢啊，一起没有。因为在过去，只要你反日游行组织人多了以后，什么上访的人啊，什么搞民运的人啊，很多了以后就会转向反政府。去年这么多人游行没有出现，有关部门对这些事件发生了，我们很好的把它疏导，科学的疏导，完全可以避免很多问题。你看保钓人士没有一个出现打砸抢的，对吧？全国内这么多人没有出现的。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阿森。 在九一八事变八十二周年之际呢，我们是看到中国民众对日本最新态度的一个调查，是来自于凤凰网的一个非常精彩的专题，叫做中国人的日本观。好，这是一个网上的民调，有超过40万的，应该我想主要是中国的民众好进行的一个投票。在第一项，你对日本的态度是好，这个选择仇恨这样表达的方式的人有超过一半，51%，一共是有在40多万人当中有24万票是选择了对日本仇恨的一个态度。那同时呢，这是一个单选的一个题目，选择不是仇恨而是讨厌的也有超过30%，也就是对日本仇恨讨厌是这样非常负面情绪的中国人，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民调里面超过了80%的一个比例。而除此之外呢，选择喜欢热爱的加起来大概只有5%，而有12%的受访民众呢选择了说不清。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持负面评价的中国人是占了主要的比例。那么说到如果你讨厌日本的话，理由最主要的是选择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造成伤害，这个选项呢是40%。而与此类似的，日本侵略中国但是不承认这一事实的这个比例也将近是40%。好，然后呢，具体其实倒是令我有一些惊讶的，就是选择因为日本侵占中国钓鱼岛而选择讨厌日本的比例其实并不是很高，只有 3.4%。 好，那接下来再看到说这个对于中日关系的这个态度选择，比较主旋律的，我们很多这个在大陆上小学的这个朋友选择是中日友好并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样的选项只有8%。同时呢，选择淡化历史放眼长远理性博弈的只有13%。而选择要战胜日本才可以把中国当朋友的，注意他用的是战胜这个字，超过45%的网友。第二高的就是要教训日本，这样非常强烈的这个用词也有18%的人选择。可以说如果你光看这个民调的话，你会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对于日本的这个是怨气冲天。 对 Vincent， 就是刚才听过你这个详细的那个调查的报告，就是我觉得中日民众呢，他们的那个所谓用的仇恨那个字的原因呢，主要是当时候就是现在呢，这个日本那个首相的那个表现也有关系的。除了就是这个钓鱼岛的那个争端之外呢，就是日本那个安倍他最近的一些表现都是令到就是国内的民众就是很不爽的。 没错， 比方说他在4月份在国会大辩会的时候，就声称就是不会原封不动的承认这个侵略历史的春山谈话，对。然后呢，更加说就是在国际上对侵略的定义尚没有定论。然后呢，他在7月份那个日本那个参议院的选举的前夕，他就登上那个钓鱼岛最近的石垣岛， 对， 跟那个宫古岛视察。另外，在8月15号这个日本二舰的战败日的当天呢，他就没有按惯例就是提到就是日本伤害亚洲各个人民的责任和反省， 没错， 也没有重申不正誓言，所以呢这些表现呢都是对国内的民众来说就是这个安倍搞什么鬼，就好像在挑衅我们国内民众的那个情绪的。 没错，这里很多人在提到这个安倍的态度的时候哈，都会把他跟日本历史上的一位首相村山富士进行一个比较，是两个人是截然不同的在历史问题上的一个表现。那其实在报道当中我们经常看到村山谈话这个提法，但到底是什么是村山谈话呢？这是发表在1995年，也就是这个中战50年的这个纪念日哈。日本在8月15号呢，有说叫战败纪念日，在日本用的更多的这个说法叫中战日。那在当时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了一番非常著名的村山富士村山谈话，其中呢提到这样一句说。 我国，也就指的日本，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的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避免未来有错误，我就谦虚地对待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仅向在这段历史中受到灾难的所有国内外人士表示沉痛的哀悼。我刚才读到的这一段中文翻译呢，是来自日本驻华大使馆的这个网站上面刊登的村山富士的这一段翻译哈，你听得出来，恐怕还是有一些日语翻译过来，它这个词序的这个生硬，但是几个关键词，一个是给许多国家，他提到了用到殖民统治和侵略，特别是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并且呢是直接的提到表示由衷的歉意。那我们一直在说要求日本反省和道歉的话， 都是承认的态度来的。 对，其实这个在村山谈话里面，这个恐怕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反省和道歉的态度。在村山富士之后的日本历任首相呢，在对待战争或者说对待这个历史问题，基本上也是沿用了这个态度，但是直到了安倍晋三的他第二次的这个上台做首相之后，哎，大家发现这个作为日本历史问题的这个基础的村山谈话，好像在安倍的嘴里听不到了。 对啊，这个安倍呢，除了这个否定这个村山的谈话之外，其实我们在观察他政府的最近的表现，也是令大家比较担心这个军国主义的抬头。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就比方说，这次安倍是主张去修宪的，就是让他们的 修改宪法， 对他们的让他们自卫队有更大的自主的能力，然后呢，就是早前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航空母舰， 对， 他们说不是航空母舰，他们叫做那个名字叫出云号 ， 但是是搭载那个直升机的那个 母舰， 对，但是这是国内的一些分析，就是说这个母舰基本上都是跟那个航空母舰是差不多的那个 它排水量是非常大的， 对， 是日本战后建造的这个排水量吨位最大的一条这个军舰，而且我觉得刺激性特别大的是出云号哈，是它这个沿用的是日本在二战期间一条航母的这个名称，这条航母呢也是参与了日军侵华的这个作战，所以说恐怕是对中国的社会或者说乃至政府层面的刺激是特别大的。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呢早前呢就是用这个入日期啊，这个入日期就是 续日期， 续日期。这但是日本呢，在二战当中用的一个 军旗， 对，就是跟这个国旗是同样的规格。 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抗日的影片哈，这个国内的这个民众非常熟悉的就是这个太阳旗啊， 对， 大家会有一些戏谑的称法，比如说有这个日本的这个国旗哈，这个续日旗的话， 对， 续日旗有一个说法叫做高耀旗，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有光芒的哈，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是出现在日本军旗当中的。现在在日本的新的这个做法当中的会议，你看到有一些些这个调整的旗帜，但是就是这个太阳的中心啊会有一些些偏移，但是在日本的官方的 都是拿一面旗， 对，但是基本上是同一面旗帜。日本官方的说法呢，这是跟国旗是具有同等的地位的，这两日章旗和旭日旗哈，这两面旗 是哪个旭日旗，就是在二战当中受到日本侵害的那些国家一看见拿面旗的话，他们就想到过去呢是痛苦的日子。 没错，这有一点类似于这个纳粹德国的这个旗帜哈，这个标这个万字符的这个标志。 万字符，对。 那其实在日本呢，民众哈对于这个历史问题在特别是中国和韩国反应非常大的这个历史问题又是怎么看的，我们再来连线到凤凰卫视驻东京特派记者李淼，请他我们介绍一下日本民众对于这个历史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们看到是在最近一期的日本言论 NPO 所做的一个舆论调查结果说呢，目前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度的数字达到89%，这是创了一个到目前为止的新的记录。那么他们主要对中国没有好感的原因是有几个，第一呢，首先就是 关于钓鱼岛问题中日产生的摩擦对立，那么有53%的人就认为钓鱼岛问题呢中方处理非常不好。第二呢就是关于历史问题，日本人呢认为是中国在历史问题上老是让日本不断的进行反省道歉，所以呢有48%-49%的人呢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感到非常的反感。第三呢就是日本人觉得中国目前是推行大国主义，包括资源能源问题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第四呢就是也有48%的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很多行动不符合国际规则。所以呢从整体上来看呢还是钓鱼岛问题呢占首位。因为在去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对钓鱼岛国有化之后呢，在一年以来中国的公务船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达到260几次，逗留的时间也超过60几天。所以从日本人来看呢，他们觉得在钓鱼岛问题上呢，中国的态度非常的强硬，并且提出了一些条件呢，这是日本政府都没有办法接受。那么在领土问题上呢，日本民众非常支持日本政府的意见，就是在主权问题上绝对不能够让步。那么这也是导致目前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呢目前急剧恶化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李爸，你刚才提到了日本民众对于中国政府一再要求日本进行历史问题的反省和道歉感到不能够理解，这里面的不能够理解究竟是在于哪一部分？ 首先呢，日本大多数的日本民众都认为在历史问题上呢已经在过去对中国进行了足够的道歉。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就是依然继承当时的村山谈话。村山谈话呢就是对在过去的那场战争对亚洲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造成的痛苦和损失呢表示衷心的反省与道歉。那么但是呢即便如此，中方呢是依然多次要求日本应该在历史问题上呢进一步反省道歉。当然从中方来看呢，日本可能道歉的不够，包括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以及实际上在安倍首相上台之后呢，他也的确说日本呢需要重新制定适合21世纪的新的一个对历史问题的认识。那么当然目前呢这个想法也只是在计划当中，并没有有一些新的举动。不过呢安倍首相本人呢的确曾经谈过关于战争当时呢是不是被称为侵略战争，可不可以附上侵略两个字，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他说呢这个不应该由日本政府来完成讨论，而是应该由民间的学者有识之士来进行讨论。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本人呢对侵略战争的侵略两字的认识呢的确是和以往的内阁是存在不同。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呢，安倍之后又纠正了他的看法，说呢日本政府依然会继承村山谈话和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对历史的认识。所以呢从整体上来说呢，日本政府目前的看法是没有变化，但是在日本国内的确是对于过去的这个战争，对于过去的这个历史呢是存在很多的争论。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凤凰卫视驻东京特派记者李淼的这个介绍日本民众对于历史问题的一个态度哈。这个看来在日本对于这个侵华的这一段历史还是有着民间有着不小的一个争议，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而中国包括韩国方面对于这个历史问题不断的反弹呢，也是这个这个在双方之间哈是制造了一些这个对立的情绪。那当然这个对立是双方面的，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众对于日本的这个讨厌和仇恨的这个态度是占到了主导的地位，而在日本的这个民调中也是显示呢对于中国的好感也是降到 差不多90%的人不喜欢中国， 只有5%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好，这个是来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个民调。而大家注意到这个数字是不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在历史上呢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十年之前超过一半的日本人对中国就抱有好感，那个是55%。而即使是到了2011年，两年之前仍然有34%的日本人对于中国抱有好感。可以说大家看到很明显，就是在最近的这两年，中日关系或者中日民间我们说的这个直接一些，中日民间的这种对立的这种情绪是急剧的上升。好，那这个在被问到从何种渠道获得对方国家和中日关系有关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这里很有意思，日中两国的这个民众选择最高的都是国内媒体。日本有95%的民众，中国有90%的民众是通过国内媒体来获得有关对方国家的信息。那而 25%的日本人认为本国媒体对于中日关系进行了客观和公正的报道，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是呢有将近85%的这个中国人就认为中国的媒体对于中日关系进行了客观和公正的报道。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可能大部分的这个日本人或者说中国人都没有机会到对方的国家，或者说接触到对方真实的这个国民啊，了解到这个有第一手的资料，因此大部分的信息都是通过媒体的这个传导来获得。而对于媒体的这个在多大程度上你可以信赖，或者你多大程度上去相信他所说的话，其实在很大的层面上塑造了双方的民意。 对，我想呢这关于因为我刚才你谈到就是那些不管是中国或者是日本的民众，他们接触的都是那些国内的媒体，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也不懂中文字， 对 我们中文也比较少人懂得日本语， 没错。 那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就是媒体跟的国家的那个大的立场也是相符的。 嗯哼， 那所以呢，其实不管是日本或者是中国，他们是民众是透过媒体去认识这个中日关系的话，也跟那个政府的那个立场是相符合的。 是这个， 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个概念。 特别是我想，在中国这个情况是尤其的突出哈，恐怕有的时候媒体的报道会受到一些政府的这个影响，而在中国呢，民众对于这个媒体的信赖的程度，特别是在中日关系的报道上面又是出奇的高， 对， 85%的中国人相信媒体关于中日关系的报道，这个我自己在想啊，是不是也是造成了这个中国的民意压倒性的对日本表示这种负面情绪的一个， 相反来说日本也是这样， 对，但是日本的话虽然说民意对于中国的这个负面情绪也很高，但是对于媒体的信赖程度就没有什么，就并不那么高，而且从历史记录来看没有很大的波动，是一个一直都只有25%的人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中日媒体在塑造两国关系当中的这个作用哈，如果大家我觉得有兴趣的话，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一个话题。好，这里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接着聊，在918我们来看中国和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憎恨对方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艾森。 在9月18号，我们看到的民调数据都是显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憎恨对方的程度又达到了历史的新高，这恐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话题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憎恨对方？在这个凤凰网呢，就做了一个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专题哈，就采访了许多中日互动当中的当事人，其中呢有反日游行的参与者，有专家学者，还有民间所长的中国律师。好，其中呢就有这一位是王选，他是参与了在浙江义乌地区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对日所长行动。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长时间的一个工作，那在经历了这么多年，本身也是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还有这个跟日本政府民间打交道的经历之后呢，这个王雪，我们来听一下他对这个日本民间对于历史认识的态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发现。 唱说受害国，那你说日本也是受害国，人家还挨过原子弹了，对吧？首先我们把日本跟中国比吧，中国的这种遗忘本身是落后的表现，一个国家明智未开啊，那种权力意识啊，逆来顺受啊。这个民间索赔这个诉讼啊，本身从受害者自身他发出的声音，这是非常非常的好，这是说明社会进步。他不愿意遗忘，你说一个人哦，他受到的屈辱，他甚至说被日本人活体解剖了，自己家里的人他都遗忘，他都当作觉得没有这回事，你说这个民族会有什么希望吗？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王选哈，是已经是非常长的时间在从事对日的民间所长的行动。那在浙江的义乌地区呢，就有很多的是受到侵华日军细菌战伤害，甚至是刚才他也提到被活体解剖的这样的受害人，他们的家属一直在从事对日这个很多企业的所长的行动。刚才王选提到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在特别是在中国我们比较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对日本的态度呢往往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一种状况。可能对于精英阶层啊，大家并不是特别关心这样的议题，大家会反而有一种对于社会秩序的担心啊。刚才也有这个参与反日游行的这个参与者提到说，往往呢这样的这个游行最后呢可能会有一个失控的一个状况，甚至呢是会造成一些危害到一些合法的公民啊，或者说财产的这个权利。那另外一方面呢，王选也提到了，你选择遗忘其实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一种表现。那我们选择怎么样选择一种怎么说呢，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纪念，我觉得也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话题。 刚才那个访问里面呢，他提到一个point， 就是说其实现在呢中国的对于中日关系的那个看法有些落后，是不是？那这个落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去年的那个关于这个反日的那个游行当中呢，就是曾经我们有自己的中国人给中国人就打了， 对， 还有有一部分人就是他们驾的那个车是日本车的时候都给破坏了。当然呢，就是其实如果有仇恨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比较文明的方式去表达出来，但不一定要诉诸于这个暴力的。然后就是我们如果给人家看到我们因为这个反日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看起来也太掉脸了，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当然这是我们国内人对于这个中日的个关系那个反省是应该检讨的。但是日本的方面呢，好像刚才我们说过，就是日本官方的那个态度就是否定他们侵略的那个历史，也是落后的。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先进的国家，就是谈外交谈这个关系的发展的话，先要承认这个历史的那个教训，然后就是看就是大家怎么去互保或者是互相原谅，就是推进这个国际关系的发展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没错，这个中国跟日本今天的这个状况哈，我想这个学者也不止一次比较到的是法国和德国的这个关系有一点类似。大家如果去想的话，在历史上法国和德国这两个欧洲的陆上大国也是不断的发生战争，一战打二战打，然后这个也是有大量的生命好大量的这个财富在两国的超过一个世纪的这种战争当中就损耗。我相信也有很强的这种民间的情绪，包括有互相的占据对方的领土啊，对对方的这个人民进行一个奴役啊，这样的情况发生。但是你看今天的这个欧盟哈，这个法国跟德国可以说是欧盟的两大支柱，这两个国家我们今天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听到还有这种仇恨的这种情绪在表达。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家德国是完全承认他们真正的那个暴力的行为，还有现在呢对于他们那个纳粹的还是严谨的监察，就是不允许他们参。 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说在任何的方式这个美化纳粹的行径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违法，对。 所以这个德国跟法国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两国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哈。在中国跟日本呢，这个也是经常引起争议的，就是两国的历史教科书的话题。之前有日本发布这个美化南京大屠杀，包括侵华日军历史的这样的教科书在中国引起了非常强烈的抗议。那日本方面的回应是说呢，因为日本的这个教科书是学校自由的选择，这个政府没有办法干预。而在中国呢，这个 咱们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呢，也有的时候会被日本的这个社会或者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来抨击，认为呢中国的爱国教育当中可能强调了过多对于日本仇恨的部分，包括咱们有的时候这个抗日的神剧啊，包括这样的影视作品啊， 对， 有一些对于日本的这个片面的描绘，好，也是造成了这个普通的民众，一个普通中国人，他从来没有见过日本人，从来没有去过日本，也更加谈不上说会讲日语了，但是他对日本就是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的一种意见。 你刚才谈到那个抗日的那个神剧，我看过一部分，其实呢我们找资料的过程当中也看过一些对那个抗日神剧的这些编辑和导演的一些访问， 是 他们也说到，只是对抗日剧的那个派是基于民众的需求，但是呢我觉得在那些神剧当中，他们日本人的形象都是烧出比较暴力啊，喜欢杀人啊， 对， 就是狂逃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媒体，其实他们那个感染的那个能力是比较强，也有一个教育民众的一个责任在里面。 没错， 如果我们不停的强调，就是某一个国家的人他们是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民众呢，就跟 Vincent 你刚才说，就是他们很小接触日本的时候，他们就唯一拿到日本印象的那些都是从那个电视剧里面看到的，那后果就不太好。我觉得其实作为媒体也是有他们自己的责任的。 没错，这个当然日本的这个美化侵略历史行径的这样的教科书固然是可耻的行为，但是在中国这样不负责任的所谓的影视剧作品哈，也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首先品味方面非常差哈，这个也非常不负责任的 一方面是淡化，一方面是强调，那两方面的处理的方法也不是最好的， 似乎都没有是以这个历史哈，或者没有进行真正的历史有关就事论事关于事实的这样的讨论。那我们其实再说德国跟法国的例子，在德国跟法国的高中的教科书呢，特别是涉及到这个法德两国关系的这样的部分，是由两国的社会或者两国的专家学者一起参与来编纂的。那其实一直也有类似的倡议哈，是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一起来编写这个历史的教科书。其实我个人觉得呢，这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有机会哈，让大家能够互相了解对方的，或者说互相能够达到一种历史的和解的这样的一种机会。但是恐怕在目前的这种状况下，在双方超过90%的民众是选择对对方选择一种仇恨的态度的情况下，这样的行动恐怕还是有一些为时过早。 对，我们还 好，在918这个咱们聊到了中国跟日本这一对老冤家，恐怕在这两年呢又是尤其为甚哈。接下来可能要听一下您的意见了，在这个918事变82周年之际啊，您觉得这个中日双方咱们这个心结啊，究竟有没有可能或者说怎么样才能够解开呢？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可以使用凤凰 FM 的 APP 意见call进来。听首歌，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 三 D 画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在91882年之际，中日民间的心结究竟有可能解开吗？来听一下您的看法。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这个每次一说到跟日本的关系啊，都是一个非常让人感觉到很多话但是又不知道从何说起的话题。好，今天就请您慢慢来说。我们今天听到第一位的 听众哈，这个导播正在切换线路，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看到今天所有的媒体的报道哈，特别是在国内也都是以这个中日关系为题，钓岛的这个岛针哈，去年开始延烧到今天仍然是处于一个僵持不下的状态。好，我们听看到这个现在听众已经在线上了，首先是来自广州哈，这个董小姐，董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哎，董小姐，您怎么样看这个在中日民间的这种对立的情绪？您觉得解得开吗？ 我认为在目前状况下是解不开的。为什么？历史是需要正视的。我认为在这个事件上面，德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觉得日本要学啊德国。那么，唯有正视历史，两国的中日情结才能解得开。那么，我们后来的子子孙孙才会更加友好的和发展。 那您觉得在中国方面有什么是咱们可以做的吗？喂，好，这个董小姐已经表达了她的意见哈，我们接下来听到是来自北京的嗨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日关系？应该是您比较擅长的话题了。 对啊，完了的。中日心结没法解决，因为为什么最近传媒啊又有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出来了呢？ 是什么？ 它不是那种什么选秀节目，你知道是什么？是军事节目，各台的军事节目特火，收视率极高，是吧？是吧？代替了前一阵那抗日剧，那些嘉宾像张先生、宋先生都成了电视明星了，是吧？你像这种节目主要是反日反霸权。而且在火车上出差发现什么80%的老百姓看报纸都是看的环球参考消息等军事节目。您说这种情况他这个反日情绪这么高涨怎么缓解？今天纪念918我觉得也是给民间的情绪是一种释放。但是令我比较忧郁在哪儿，是吧？像没人给老百姓讲中日韩自贸区这种建成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而且民间还天天动不动就抵制日货，我们这种观点呢，也只能在您那儿说两句，可能你们都不敢说。今天全媒体又是一个声音了，又是不道歉，我就纳闷儿，他要不道歉，中日怎么建的交，怎么友好？这个两个邻居友好啊，真是我看没有明天。我这种发言绝对被很多人骂我们是汉奸，但是我们就是。凭着良心， 对这个有话就直说。不过，您刚才提到说这个大家都喜欢看这个军事的节目，这个您不得不承认，全世界其实收视率高的话，都军事节目都挺高。 哎、不，全世界中国收视率最高的，那全世界没有那两份的报纸发行的量那么火的，是吧？这我看。在香港也可能收视率也挺高的军事的，我就说别的国家，人家像日本、像泰国，我去很多亚洲国家，人都不太关心这个政治，人关心的民生，关心的我明天挣多少钱，是吧？怎么真没像咱们这个喜欢祖国放眼地步到了这个今天那些明星里在讲故事，讲怎么可能打仗，怎么威胁，是吧？纯属讲故事，是吧？老百姓听得头头是道，心目中有个敌人。您琢磨琢磨，日本对你有什么不好？人的文明礼貌就说呀，咱就探讨这事儿。 好，非常感谢北京的赵先生。好，赵先生提到这个咱们的媒体哈，这个里面起到底是什么样的作用，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上海的吴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吴先生，您怎么样看这个中日民间的这种心结？ 哦，我觉得中国和日本在这100多年的历史当中。存在着很深的世仇，至今无法了结。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经缓和过，但是这种缓和可能是基于一时的利益之上，所以呢很脆弱，不长久。因为一旦利益起冲突，特别是涉及到核心利益，这种世仇和纠结就会显得尤其的突出。所以只要存在那个利益冲突，这个心结无法解开的。 您觉得中国跟日本的利益就是没有办法调和？ 没办法调和。 好的，非常感谢上海的吴先生这个发表的意见哈。只要是利益有冲突，那就一定会有心结。哎，这确实也是一个 可以解释得通的一个道理。接下来是来自安徽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于先生您怎么样看呢？ 我有以下几点。 您说。 第一，日本政府必须把侵略中国及东南亚等国的残暴罪行时刻反省，并且把那一段罪恶的不光彩的历史如实告知日本国民，让日本人民知道那一代军国分子犯下的罪行给受害国家带来的灾难和伤害，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创伤，让子孙后代知道是非善恶，以此为鉴，珍惜和平，热爱和平，并且执着地去保卫和平。只有和平，大家才能真正的兴旺。还有一个，因为钓鱼岛问题是目前两国政府绕不过去的坎，谁都不想把问题扩大化，但是更不敢说让步的话。两国政府现在是骑虎难下，我希望我们永无战事，和平、公平、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的发展繁荣下去，让两国的有识之士共同的为子孙后代创造友谊般的永久和平。 好， 第三， 您说。 我警告安倍政府要吸取历史教训，正确面对二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各国发动的罪恶战争，对整个世界犯下的罪恶要时刻反省。 好， 不要美化那一段害人害己的罪恶战争，更不要再一次的把日本人民引上无望的疯狂境地。同时告诫日本人民，不要追随安倍这样失去理智、接近疯狂的政府。一个失心疯的政府是不会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向真正和平、繁荣的道路上的。 好，谢谢安徽的于先生。好，这有希望也有警告。接下来是江苏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可能得请您快速的发表意见了。 就那个中国跟日本啊，这个关系很复杂，这个有历史、地理、政治的原因，这个应该大家应该是国民之间应该相互了解。如果不了解这个，现在可能已经很难避免了，今后可能还会再打仗。 好，江苏的赵先生觉得这个不了解的话就有可能打仗哈。最后一位是来自北京的李小姐，李小姐您好。 您好。 请您快速的发表意见。 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文化交流和贸易上就是进一步的增加就是两国的交流。因为就是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对这些事情就是也可能他们不是那么的重视，或者是就是一代一代的可能对这件事情就是印象越来越浅，然后可能就会慢慢忽略这事儿，因为对他们就是的强调可能也不是很够，所以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不能遗忘，但是也不能说就是说给他们造成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的那种情绪，